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星期五啦， 耶！又要放假了， 赶紧有好音乐跟工作说一声再见吧， 拜拜。 按照我们常常或者说我们从上周开始这个梗，这个时候想起的 BGM 应该是什么？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 又来， 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 哎，导播老师把他抓走。 今天是周五啦， 我不拦着，不拦着，不拦着。 说好的稳重的人设去哪里了？ 刚刚那个是欢脱的你， 这位朋友啊，不送了啊，拜拜拜拜。好了，刚才不是我啊，抱歉抱歉。 好了，刚那位朋友已经被拖出去了。 咱们今天这个有点不太一样， 对， 有点儿童人设，对， 对，我们会有一个先卖个小关子，然后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一一揭晓这个谜底和答案。但是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提前的剧透呀。 是的啊，但是呢，天气好像非常的彰显我们现在的心情状态。 对， 明后天都是晴好天气啊。 所以你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听到一个全新的 New Girl。 哎，好，我们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是8度到12度，很适合周末的出行。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开始这个周五的傍晚，好不好 ？Happy time。一句话却一点都不害怕，倔强的要比谁胆子大，非要等到心情都变好我才肯回家。没有谁说话，风吹乱了头发，你看着我的眼神好像在问我确定吗，我像个傻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哇，这是很欢乐的一首歌啊！ 对， 就是一下把我们带到周末的气息当中了。 对、 啊， 但是这首歌曲一听起来就是一直想跟唱，但是没有一个气口能进去， 对， 接不住。 就是你，但是脑海里面还是朴树的那个 New Boy， 对 啊，穿新衣服吧，剪新发型吧。 嗯，时隔很多年之后呢，才发现哦，原来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就是朴树本人。 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可能带入到李心洁穿着牛仔裤在那边奔跑的样子， 历久弥新、 哦、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嗯，非常隽永的一首歌曲，然后非常欢脱的一个旋律，让我们进入到了周五的时刻。 你说这个岁月啊，或者时间会对人带来多大的改变呢、嗯、我们就不要说远的几年十年二十年，有的时候一年的时候人的那个变化都很多、嗯、你比如说你想一想年初的那个你自己和现在的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改变， 是长了褶子了， 哎，长了不少的这个脂肪对， 是、 哎、 今天一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个老白就被辨认出来了，说哎呦胖了哟最近 是我说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自己过得好不好这件事情其实别人是看不出来的， 嗯， 但是你胖了别人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啊， 就证明胖了，你就证明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啊， 我还以为我自己瘦了呢你看看今天网上有一条评论， 嗯， 就张小斐他入围了金鸡奖，他想起来一件事儿 啊， 年初的时候记得吗、嗯嗯、贾玲当时就是你好李焕英的电影，她说她自己这个电影破21就减肥来着， 嗯， 这都到年尾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啊，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网友记性大呀。 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你还记得你自己年初立的 flag 吗？ 今天的话题就是让大家来打打自己的脸是吗？我们先来自讲一下，你说你年初立了 flag 了吗？ 当然。 它实现了吗？ 没有 非常的果敢， 我就一件事情，就是年初的时候我曾经特别笃定的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到年底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就是当我穿上厚厚的羽绒服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啊，依然呢很清瘦的感觉啊， 哎呦这不是当年的这个老白又回归了吗、 啊、 是那种感觉， 对啊、哦、少年啊，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是个粽子怎么办啊，一年一度打脸大会现在开始 啊！我自检一下，今年我算是实现了吧，因为我年初的时候就没有立 flag， 还是你忘了？ 真的没有立 哦， 我今年是对自己特别纵容的一年， 年初你根本就没在好吗， 就这样吧 好吧，放过自己啊，让自己心情轻松起来的方式，星期五的傍晚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打脸， 来吧，我们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穿着喇叭裤、啊、然后大头皮鞋走起来， 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那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嘿、小姑娘哭得不知道是谁把他抛弃，他现在该到哪里去，哪里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表哭泣，我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哭泣，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表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里，好不要不要悲伤，不要不要哭泣， 哦，在这夜里妈妈还在等你， 哦，不要不要悲伤，哦，不要不要哭泣， 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yeah。 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到哪里去，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带你回去。 从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每周二会有一个那个复古的音乐的那个 party 那个派对啊， 嗯， 所以放这首歌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心悸的感觉，好像就倒回到周二了。仔细一想啊，不对，已经是星期五了， 吓着了。没关系，你听到这个声音，你不应该感觉到那个面前的画面都浮现了吗？ 贾玲吗？ 对，除了还有另外一位 张小斐。 神啊！ 叫谁呢？ 说你呢。 哎，我是觉得时光啊、真的是。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从年初看你好李焕英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就这么飞逝而去啊。 我们听这首歌曲可能每个人浮现的画面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刚才那一瞬间我觉得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一个人的长相可以就他不用说话就长在你的笑点上 啊，就证明对他很会长， 对，而且他就唱歌的时候你听到他那个喘气声、然后发音你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就是别的孩子一出生都是哇哇的哭，可能沈腾下来是笑，哈哈，绝对不一样。好了，我们今天其实主题啊、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安排，就是打脸，所以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好好的回忆一下，好不好？ 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正在直播。今天还有两张图片和大家分享哦。 说到这儿呢，我先说一件就是刚刚发生的打脸的事儿，因为今天我们要测评一张专辑，然后呢，我想说，哎。因为是一张翻唱的专辑嘛， 对， 所以呢，我说把这些歌呢，就是要做一个旧的歌、老歌的一个混剪，就是做一个 remix， 然后把那些歌让大家重新回忆一下。我们可能经常会这么操作。然后我已经把这个事儿都已经做好了，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很认真的剪辑了一段。结果没有把它带来。 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啪啪打脸，怎么办？ 所以今天就两个小时，就频繁能听到你的这个音效。 是，都是自己配的啊。好吧，这个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要测评的音乐呢，是说要说到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唱片的厂牌，就是 那就是 滚石唱片。 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歌曲， 对， 1980年成立的滚石唱片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了。 是的啊，最近呢，其实滚石是推出了全新的一个策划，叫滚石四十，作为一个品牌的概念，然后呢，将是从音乐和演出开始一系列的计划啊。第一个计划呢，就是这个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的经典，就是也是召集了两岸的各20组的乐团，然后呢、翻唱一些他们的经典的作品吧， 是，改编了一些，然后也希望透过这种乐团的形式，因为乐团它会有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是的， 如果说在和以前很多经典的歌曲再去相互做一个呼应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音乐面貌啊。 其实这个计划已经推了5首歌了，包括火星电台、落日飞车、大象体操这些乐团 呀，太喜欢了。 对，然后改编了的这些歌曲呢，我今天做的这个混剪。 好了好了，就让它过去吧。 好吧， 放过自己。 有这个李心洁的爱错，杨乃文的明天， 还有莫文蔚和500的坚强的理由，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等等等等。 然后这些经典的歌曲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记忆，但是改编呢、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风味吧。这个韵味到底是不是你的胃口呢？我们可以先听听看，好不好？然后官宣里面是说，经典是回忆，乐团是未来。 对。这些40年来脍炙人口的作品呢，就要再次抛光打亮，用新曲风、新生命力，然后新的音乐火花重新面世，再次注入到你的生活和生命当中。 今天我们来测评这个特别的策划，如果后期会有更好的一些翻唱作品，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 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能够从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今天我们来从这两首歌开始，首先是大象体操翻唱的这首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睡不着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星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 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忧伤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大象体操翻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嗯，就是周华健的那个原版，其实会听到了很多的温暖。 嗯， 就是当你在都市的夜晚，然后你行进在路上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城市一定有一盏灯是为你所亮的。 对，但是我更能接受这个版本，就是我不会觉得说它好像没有一些韵味，反而会多了一些数字摇滚的概念。 嗯，喜欢就好啊。这是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明天》。 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尘埃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挽不回的时间。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明天我们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当遇 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前面的两首歌大家感觉如何呢？ 非常的酸爽。 酸爽的意思是好还是不好？ 好， 就是你会觉得听出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对，首先就对这两支乐队就非常的执迷，因为大象体操也是很多年之前圈粉的，它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一支数字摇滚的乐队。 对，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频频分享过他们的音乐。 火星电台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也是老朋友了。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回开时 节的们。哎，黄少还好吗？其实我是觉得，这两版翻唱其实特别的有乐队的感觉，因为之前呢是相对比较个人化的作品，无论是杨乃文的歌，还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周华健的那一首，可能都是偏自己一个人的表达。那乐队的感觉的其实更像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气质里面去。 是是是，就是说很多新瓶装旧酒的原因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认识到曾经有这么多的老歌，经典的好歌陪伴着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给五颗星，好评， 上传五星。 好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给出自己的心级啊，或者说你们觉得这首歌感觉怎么样？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其实会有一个投票啊。 是的，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哎，说一个打脸的事儿， 你说， 就今天就其实就打脸了， 又频频了， 哎呀，频频打脸。 你为什么这么多打脸的 事？每天都在。然后我们今天去拍了一组照片，其实会在很快的这个一个时间里面让大家看到一些相对比较正式的作品，因为呢，马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声势浩大的，然后呢，年终大福利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先卖个关子，但是呢，为了这个活动，其实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和娱乐最王牌的主持呢，都是倾巢出动啊。 对， 今天虽然少了两位没来，但是我们其实先行呢去拍摄了一组照片。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期呢，我们也会把这两位就是斜斜的 P 进去，让他们飞入画面。 这个咱们也太实在了，是已经透露照片的这个制作了。但是实际上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想拍的这个帅气一点，然后美丽一些，然后最后呢，没有想到有几张照片就变成搞怪的风格。 是， 尤其是我们最后有一个设定，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合影？有一张相对来说比较搞怪的风格，我们就看谁是搞怪之最。 对 啊，然后呢，结果呢就发现在我们一堆人里面有一个人还要坚持让自己美丽，就非常心机了。 哦，所以我今天就不妨揭晓一下这个谜底，噔噔噔噔，那个最心机的人就是我了。然后大家在做这个所有的鬼脸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 没有，其实那会儿我没有摆好，没有想好我该用什么样的鬼脸出现，结果那个快门键就按下来了，恰好，嘿呦，美了。 就是我刚想夸你一句，我说今天镜头其实对你很友好，包括中午其实拍视频的时候，那个光打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就是啊、那个牙套的那个光芒，我觉得 OK。既然你自己都已经自己夸赞自己了，我都不再给你加码了，好吗？ 没关系， 我们让大家自己看好不好？ 好好好好。 然后这个自动回复还没有做好， 又打脸了半天。 第二次打脸，第三次打脸。 那我们稍后做好这自动回复的时候，会和大家来公布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 好吧，这样一个欢乐的星期五的傍晚，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希望你们的心情和我们一样。 Love is a greater Amanda Neal。 Good night.

我仿佛进入到了这个水族馆，啊，听到了一只 不噜不噜不噜 金鱼在旁边。 啊，鲸鱼，鲸鱼在哪里？ 照片里。我们现在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九七次王牌，回复打脸两个字， 对， 收到我们今天的两张图片。 说好今天要搞怪图片的人自己疯狂的打脸。 说你呢。 我的那一张大家可以忽略了。 还好还好， 就是我当时其实是没有想好我要怎么搞怪的那个表情， 对吧？咱俩都是一样的呀，脑回路还没有想到那儿，然后 但是你 们竟然就按 下来了。我那个脑回路没有想明白，我的那个表情是痛苦的， 没有没有。 但是你那个是啊，明媚的少女范儿的。 不是不是 哦， 这个做鬼脸这个事儿呢，它可能是大家认知不太一样啊。像有一些比如说静瑜，他就觉得做鬼脸一道极致就是让别人看不出来你是谁。 反正就是从有一次我们世界杯的活动就是输过以后，到之后就没有再输，是不是？就是这个心机还在，就一定要留到最后才能够把它放出来。 哎呀，你知道有的时候拍照吗，尤其是一群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比一下自己谁美。 今天你赢了。 好嘞， 好吧，这样呢大家， 但是我们要说一个前提， 怎样？ 这张照片没有在我们的那一组照片当中出现， 是 被删除的， 所以你们之后也不会看到那个正式版，所以今天算是个提前的放送。附赠了一张阿珂自己的单人照，也是用搞怪的方式来带着一些小小心机体现自己的少女感的。 有，我觉得今天这个最心机的应该是你，就是在 P 这张图片的时候，然后再加这个二维码，我那一瞬间感觉像我们要需要这张照片来打赏。被大家来打赏。 不不不，就是大家来听我们节目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就是每个人好像都端着一个盆儿。 啊，不是打脸是打赏，好吗？好了，今天聊打脸啊，就是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有空跟我们一起来聊啊。然后可以微信到我们的九七四醉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各位朋友们的讨论。 是的，谁没有一点打脸的事儿呢？前脚说这个不行，后脚就说哎呦真香， 是 吧？是。 然后你别忘了，如果回复关键词打脸两个字的话，留下手机号，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电话打通跟你聊聊天。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胜男，目的地，你的目的地在哪里呢？ 无论你现在行驶的目的地是哪里，或者你未来特别想去的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呢，希望一路呢都可以有好音乐相伴吧。我觉得这首歌不单单适合在旅行当中，也很适合在晚高峰路上，尤其是周五的晚上行驶在路上的人们，送给你们。 城市为呼吸，幻想着爱和失去，这街道太拥挤，独在大街小巷里，不断的寻寻觅觅，让不安都躲避，逃不掉眼中的迷离，继续走，别放弃，打不开的情绪，别灰心，别灰心，一场未知的 弟来自王胜男，嗯，就是你看了照片都问我肿么了，就是还好吧。那个照片为什么会把我拍成那个样子？是这个，不用过多的解释啊。 仔细分析了一下，今天早上没有喝咖啡，他没有消肿， 这都不是理由 啊。最重要一个理由， 可能是这个摄影师吧，他可能看了我以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你说， 就是哎呦，这个小伙子， 然后呢？ 不行， 我嗯。 把它拍得难看一点。 你觉得摄影师在嫉妒你的少年感？ 凭什么我这个是吧？ 这么帅气的 面庞，这么辛苦，然后还得站着拍，让这个后期多使点劲儿，然后就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啊！ 好， 大概了解。 你说什么都对，但是我今天也一定要还原一下我们的现场啊！有去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大家都在拍照，然后最后拍完这张生图，大家也是看到的。然后我们的同事们都在说，千万不要让老白去 P 这张照片，所以在我的摄像机的监督之下，这张照片是个生图。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自己把我的脸稍微有就是 P 图 P 的更大了一点？ 那倒没有。所以大家看到是一比一的本色，然后这张图片呢也会，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后期的呈现当中了。 就是特别像打脸打肿的。好。仅此一天，限量版啊！ 嗯， 好了，我们继续来，在周五的时候来，哎呀，到了电影的上新日啊！ 嗯， 这一部最近的关注度很高，雷佳音、李现、辛芷蕾主演的， 嗯， 葛优特别出演的电影《古董局中局》，然后很多人都很期待，今天应该是正式上映了。 对，这部电影呢，还请到了咏梅和郭涛特别出演，讲的是五脉传人许愿，因要查明唐代武则天明堂佛头真相而发生的一系列的冒险故事。 对，所谓这个。叫做文戏武拍啊，就是导演说他要尝试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把鉴宝的题材拍出武侠片的感觉来。 哦， 对，所以你想这个鉴宝的题材如果放到网剧里面，其实会很吸引人。如果是一部大电影，那动作的情节可能要多一些。 对， 所以说里面呢会有一些建国的手段啊，做局的手法，就展示这个古玩江湖啊。 嗯， 现男友李现， 李现 对。好像还给自己的角色设计了一个金丝眼镜的造型， 比较符合这个海归学院派的一个身份吧，颜值是很能打的，而且大头雷佳音。 说大头雷佳音的时候，为什么要扭头看向我？ 没有， 都是兄弟是吧？ 对，称赞说李现是江湖里的抢手货，眼睛一戴，谁都不能不爱。 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了神秘。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朽 变，江湖相流传，民间里杜撰，真实的故事一点一点变得玄幻。就现在，想让全世界都看见我们的长城。 这是黄贯中版本的《大地》，作为这一部电影的推广曲，在娱乐总王牌这个下班的路上，周五的晚上和你们分享。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 你们的注意力不要老放到我的身上，好吧？这其实这一个回复的照片里面，重点是艾柯的那个心机的表现。 那个 就是假装在做鬼脸，其实在就是很萌的，就展现自己的少女感。 原来我的那个鬼脸在你的眼中是萌啊？ 不不不。 啊、 就是 不不不， 他就是女生常用的一种拍照的方式，吐舌头。 哦，那你呢？我们能就是诠释 一下？我是把我的五官挤在一起， 没有 导致了我的脸变得很肿，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在这张照片当中，就是一时可能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五官摆在哪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呈现出来一个你们都在干什么？ 对，我在哪里？ 我 躺着 弄啥嘞？ 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没有 P 图，然后大家都会想说，哎。就是我的照片，然后呢这个工具啊，小头的那个工具用不上所以就导致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了。 所以我们刚刚在直播间我俩拍了一张最新的照片，然后稍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这把一定不能输，尽力去瘪足了力气做了一个鬼脸。 周五都得这么过是吗？好嘞， 我想大家就是收获我们的丑照已经不在少数了， 应该不算是丑照吧，就是一个搞怪的照片。 对对对对对，所以稍后不要走开，我们还会有一张照片来奉献。 真是太拼了。好了，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别忘了你们回复打脸两个字的时候加着手机号啊。 是的是的， 要不然找不着你们啊。好 咱俩见到什么口音， 找不着了呀 原来我们过了无比充实的一天， 拍照拍成这样， 把嘴给拍丢了， 这是怎么拍的？把嘴都给拍瓢了，哎呦，真是。好了，我们继续要说到的这个，刚电影之外的还有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其实最近的关注度也很高，叫《中国潮音》啊。 对，是由酷狗音乐和优酷视频联合出品的国潮音乐竞演真人秀，由大张伟、毛不易、薛之谦、张靓颖、张亚东等担任乐府令。节目当中呢，集结了全球华人音乐当中各圈层各领域的顶尖音乐人的和表演者。 他其实就是把一些中国元素和潮流音乐充分的去融合，所以说节目其实你会发现它覆盖了电音啊、国风啊、流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音乐的元素，展现国潮音乐的魅力。 对对对，我是觉得因为我看了两眼这个这个综艺节目，确实不错，从第一期开始就可圈可点。他请到一些音乐人都非常有担当，就是好像展现了这个音乐的态度都是那种又符合了现在的 Z 时代的审美，然后又加了很多国风，就彰显了文化自信。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节目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因为11月12号起每周五中午12点正片上线。VIP 的专享会员版的这个节目啊，潮音新雅集的延伸节目《有料潮我来》也随正片会同步上线啊。 对， 然后呢你可以在周五的中午，每周五的中午的12点去上优酷看这个中国潮音，上酷狗听从中国潮音。 那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小音频来和大家呈现，就是有一段九儿和漫步人生路，先从哪段开始呢？那就先听九儿吧，比较有特点的一个。 首先九儿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经过各种波折之后我们最终定下来的一个歌。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我们这次云合作，因为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我一直在组里，然后一直坐镇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乐队，他们特别优秀，叫悬挂收音机，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叫叫。我们觉得就是这种浓烈情感的感觉是很吻合的，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放在一起。 我现在的设想是这样的，我们一头一尾要是以九儿开始，以九儿结束，然后中间的整体的话还是我们叠着叫的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音乐。 可以，没问题。 谢谢。 胭脂夜卷红糖，红布盖十二窗，八百米入东方，不相思不相忘，宫灯只筛糕。 了这段大家对这个节目或者说这种融合的音乐的元素啊，融合很多音乐元素的这种风格会有一些理解了。 嗯嗯，可能乍一听你可能还不太能接受这个音乐元素，嗯，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民族音乐，包括民族乐器，还有一些电音的融合，不是所有人都能觉得说，哎，这个还挺不错的。 就是你要搭不好，就会显得是两张皮。 对，像一道融合菜。嗯，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 不是所有人都会做融合菜。嗯， 接下来同样是八零年代，裁缝铺邢寒明《漫步人生路》。 裁缝铺和邢寒明，那张素颜一定赢！ 期待期待。 村长老师和岗松老师，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输给过他一次了，我确实挺怕的。 村长和岗松在音乐情商这块应该是无人能及了，怕也没用，演自个儿演的就行了。 邢寒明和裁缝铺呢，目前说实话是今天才选了一个漫步人生路。 八零年代经典的歌， 这个歌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觉得我特别期待他们会翻成什么样子， 你来听一下，我觉得还挺精彩的。 出来了，然后我就听了一遍，就决定就是他了。小邢是接近零零年代出生的人了，让他去诠释那个年代经典的歌，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 有点吓人呐，这个版本。人生路漫漫的时候有点 哦， 不太一样的一个表达。这段， 这支乐队的 vocal 担当是上了抖音的，现就是最近特别流行。 了不起啊！ 要尽量开心，那个 vocal 是毛不易，好像据说现场非常喜欢的。 好吧，反正这个节目已经推荐给大家了，如果感兴趣自己去看啊，包括也去听啊，他们这个完全融合的这个会比较有自己的风格的音乐。 是，重点是大家现在可以移步到我们 TTI FM 的直播间，看到我们俩刚才在直播间拍的一张丑照。 不要去， 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怎么着？这非得这么豁得出去才能够过周五吗？啊！ 你看到老白那张照片那个表情之后，输在家输了。 就是看完之后您就没胃口了。 我那一刻我想到一句台词， 请讲。 就像黄渤扮演那个角色在那个井盖底下，道哥，道哥在哪儿来？道哥， 你就是道哥。 道哥， 收一下，收一下，收一下。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girl.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here's no reason to hide what we're feeling inside right now. 说你刚才那张照片特别像那个蔡少芬演的那个皇后、 嗯、啊， 是吧？哦， 就 是、 是 黑化了以后那个吗？ 啊，对，面目狰狞那个他。 哦， 好像发生了什么故事，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就是聊天室的朋友看到以后就没有办法点菜了都，本来正要吃饭点菜下单，看到这两张，看到这张照片， 喷饭了。 突然一下觉得 OK， 今天晚上就这样吧，太吓人了啊！ 所以后来我们有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让帮大家来开开胃， 缓不过来了， 这劲儿太大， 药劲儿太大了。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移步到我们听天 FM 的直播间，两张图片已经全都上送了， 想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 这首歌送给拖延症从年初到年尾都没有治好的人。 没关系，明年我们接着来。 去年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你拖再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导师交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了，房租还没交。 我们其实不太允许自己有拖延症的，因为对于工作啊，尤其是对于工作来说，因为你一耽误就耽误好多事儿。 嗯，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磨蹭一下。 对，但是上早班就不太容易这样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 对于这个现代人的一些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现在这个时刻依然无法轻松，喝酒与谈情太多只会让人沉重。现在这个时刻依然无力冲动，告诉我要怎样的自由。 来自于旧北乐队的《框框少年时》，在上一次推荐他们的歌，也是因为那一部高分并下饭的纪录片《人生一串》。 对， 这是《人生一串》第二季的主题曲。 对，就是一集就封神的一个综艺节目。嗯，应该算是纪录片《人生一串》。 是的。 然后就是大家能够在大快朵颐同时听到一些好歌。 看了一下自己的脸，我决定放弃这个周末再去吃串的安排。 我不配。 不配不配不配不配。我穿素的行不行？ 啊， 西兰花这个行不行？ 那也是烤的呀。 烤的这我就不蘸酱了。 哦， 对啊，不撒盐。 老板给他多来点糖，刷点油。 你是什么心态能够导致你如此的对我心生怨恨之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欢迎，就是哪天我要是开一家烤串店的话，我一定会免费请你来我们家吃 啊， 然后给你加各种芝士啊、糖啊、油啊、 辣椒啊、芥末啊什么的。哎呦，这黑心的老板娘，这孙二娘这。好了，今天我们的连线单元要开始了。今天打入电话的是谁？来听听。 嗨， Hello? 这位朋友。 哎，嗨，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徐。 小徐，你的声音很好听啊。 嗯。 哎呀，谢谢您呐。 客气了您呐。您这个我看这个微信的名字里面写过什么，有一个英文名是吧？ 啊，没有 没有。哦，那今天我们要听那首没呀没呀没呀 少年。 好，看看有没有这首。好，我们今天的答题的环节要开始了。 嗯 啊，在这个之前想问问你，你今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年初立下的 flag 到现在被打脸的？ 有。 哦， 嗯， 想自己想通过自己努力考个国考的证，但是可能没考下来，所以就很打脸。 但我觉得这个不算是打脸，这只不过是说暂时没有能够去你努力的，但是暂时没有实现的愿望。 对，总之这个比如说国考啊或者司法考试啊，这些不是说你一次复习一次考试就能够通过的，它肯定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厚积薄发吧。咱们 是的， 对，是也是这个点。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嗯， 好，谢谢。 一起向未来。 我也想学一个什么啊，这个什么航空驾驶什么 啊，可以从现在开始。 好了，这个不靠谱啊。我就说真实的愿望，当你真正的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觉得一点一点来。 嗯， 然后你可能一年努力之后你发现你还没有实现，但是更接近自己的目标就好。 对对对对 对吧。 好，今天其实我们的连线呢，三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当然我们还会有9.9元小红包，如果你能够顺利通关的话，我们就会给你发送这个小红包，好吗？ 加油喽。 好， 加油， 我对自己没信心。 我们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我们帮助你。 对，这个答题环节经常就有时候说错什么的啊。 你说 来，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挤在 A 口腔 B 心脏，毛不易的歌曲《牧马城市》，嗯，应该选什么？口腔还是心脏？ 心脏吧。 心脏啊，听听是不是？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挤在心脏。 对了。 哎呀，第二道题。 对，这个就对了，心脏对吧？想的、说的、爱的，也不是所有烤的、涮的、煮的、煎的、炸的，全都放在口腔里，差不多。 我这感觉。 这都该吃成粽子了。 别，不要跟我提粽子。 听不懂。 不要跟一个粽子提粽子。 没关系，多提几次你就脱敏了。 我今天真的是听到了你这个粽子，我都乐得都不行了。 啊，哎呦呵。 所以我才第一次跟你们那什么回复，然后呢我。没想到我真幸运，还能得到你们的连线， 还能亲自 和粽子连线， 亲自和粽子连线。 真的真的是这样。 我们的节目效果能够有另外一个附加题，就是用音乐来治愈大家，然后用我们的照片来吓吓大家。 哦，对， 然后用我们自身的痛苦来治愈你们， 这白糖粽子。 但是我今天觉得老白是真的很勇敢。 他不希望听到这个词儿。 我们勇敢好不好？一如少年模样。咩呀咩呀咩呀！ 希望听到的是，即使是生徒，老白依然是最帅的。 哎，不， 老白确实是很帅，因为听了不是一次两次，你们那个天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听你们这个娱乐最王牌， 哦、 然后呢， 哎，好吧，那今天这个 每天都听。 后面还有两题，不用答了啊。 真的吗？ 没有，好了，第二题来听啊。 某个路人又哭着回家，某个什么用情歌惩罚 ？A 某个 DJ，B 某个电台。 哎，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无限大》。 这歌有意思。嗯。 哎呦，这个孙燕姿。 你看这个情形是，对啊，某个路人哭着回家，某个什么用情歌惩罚？那肯定是在路上戴着耳机，在听什么？但是问题就是填空填的是 DJ 用情歌惩罚他，还是某个电台惩罚他？这是一样的，其实，只不过这个词汇怎么填的？ 对啊。 嗯。 电台吧。 电台。 某个路人又哭着回家，某个电台用情的惩罚。 答对了， 恭喜你回答。 哎，太棒了。 对，伤心的人不要听慢歌啊，这个跟 DJ 没关系是吧？这个 DJ 这个不会惩罚你，不过刚好播的那首歌就是可能会触碰到你的心。来，我们听第三道题。 歌词当中是这么唱的，来自列宁格勒的什么 ？A 司机 ，B 牛仔。 张强的歌。 列宁格勒的司机，卡车司机。 还是牛仔？ 手扶拖拉司机，这首歌叫。 司机还是牛仔？ 对。司机。 牛仔司机，选哪个呢？ 啊，卡车 牛仔呢？还是司机？ 三二一， 牛仔吧。 牛仔，听听是不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牛仔。哇！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最后我觉得他差点就选错了。 我觉得刚才你哇哦配的特别的 细菌， 特别的细，哇， 这已经就感觉 妹妹上链接啊，就是 这感觉是这样的，今天这个脚本我们都写好了，然后就是已经让大家就是让这位连线的听众把这个9.9拿走，结果出其你还非得要表现那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哇哦， 这个刚才是个音效，好吧， 哦，好， 那 你很棒， 哦，你也很棒，今天这期节目出感觉很浮夸的一个进入了夸夸的模式，有没有？ 好了好了，三首歌曲我会选择一首歌曲送给你想送给的人，毛不易《牧马城市》，还有孙燕姿《无限大》，包括张强《手扶拖拉司机》，是哪一首呢？ 嗯，选择张强吧，《无限大》，然后送给我，送给你们大家。 这是有点 remix 的感觉，张强唱的《无限大》。 刚才那个张强唱的是《手扶拖拉 司机》。 对， 不是孙燕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想着说，无限大嘛，所有人的能量都可以无限放大。 对，我本来是想把梦然的少年送给他的，妹呀，啊，妹呀，啊，妹呀，啊，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选了，就是无限大，我觉得还是先听这首无限大了。 好嘞， 好， 谢谢。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周末把快乐无限的放大。 对， 对对对，好。谢谢， 啊，脸就不要无限的放大了， 把你恨的人那张图片然后放在美图秀秀里面，哎，帮他无限放大， 无限大的粽子。谢谢你喽，再见了， 拜拜， 再见，好，再见。 那一年留在膝盖粉红的伤疤还刻着，那些在学会奔跑疼痛的过程都过了，几年终于碰到肩膀的惩罚，刺刺的，我要的爱情在距离永恒最靠近那次毁灭了，像一片还没懂得分辨画面的任性的天空究竟多么大，结果好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 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已经饿瘪了的艾科。 嗨嗨，我是现在已经有点困了的老白。 哎呦呦呦呦，我们俩一个饿一个困。 对，这个星期五的节奏不应该是这样啊？可能 精神来， 是我们前面有点太嗨了吧？人的是有的时候人呢，就是像音乐一样需要节奏。 嗯， 他比如说。你不可能一整年都是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是， 当然你也不可能一直在低落，就是需要时时刻刻去调整自己的节奏。我们当然有可能在年初的时候给自己立下了或大或小的一个目标，一个 flag， 其实没有实现也没有什么让你去要为此有负罪感的事，因为其实你今年在年底许一个愿望，许下一个愿望，可能明年还依然实现不了。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许的那个目标或者你立下的这个 flag 它不切实际，至少暂时不切实际。 嗯，那这种不切实际的事儿太多了，每天都在频频发生啊。比如说你打游戏输了，然后今天你一气之下说，哼，我一定把它卸载了，我再不玩游戏了， 你还会重新装上的， 乖乖的装回来。 对，所以我在思考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是因为能不能把这个目标会变小一点，这样会比较容易实现。 这还不小吗？ 你说我要比如说从一个胖子变成一个瘦子，可能需要特别强大的自律，努力控制，但你能不能比如说先定目标，先定一个小目标，先瘦个5斤10斤的再说。 或者就是准备要卸载游戏的那一瞬间说，不行，先不能卸载这个游戏，先暂停玩5分钟。 暂停过5分钟再玩是吧？还有那种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啊，大部分的朋友都会去给自己立一个 flag， 然后最后被打脸的目标就是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 明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我今天然后一定要就完成我这一整周所有的这个方案什么的乱七八糟。比如说我上一周就说了，我说我这次回家我一定要好好练琴，下一周不能再对不起大家的耳朵了。 当你立下这个 flag 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要跟他爽约了。 对，所以大家知道了吧， 就是人在放弃一个 flag 的时候那种也是会有快感的，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你可能立了一个目标说明天早上6点要起来跑步，当你6点瘫在床上的时候，哇，起不来的时候，放弃的那一刻，人真的是会有一刻觉得好吧，我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人。 那不是好像这个心态有种向下的感觉， 是， 但 其实不对。 对，其实那一刻你应该是这样释放自己，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为难自己，睡吧，睡醒了再跑。 还是你心态好。所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啊，怎么能够更好的良性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去任性，而不是继续的去自甘堕落。 就是比如说在你要和朋友去赴一场大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跑45分钟消耗一下卡路里呢？ 其实很好的一个方法是互相监督，找一个和你一起晨跑的人，好过于自己定一个闹铃。 第一次牵你的手我紧张得不行，多美的回忆，但现在你每天对我生气，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 我还是那么爱你，你不要再疯狂地偷看我的简讯，你有点神经，不要一直追问我和朋友去哪里，不想告诉你，可现在你每天关东关西，搞得我真的很想要走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可是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是那么爱你， That's right， 我还是永远会这么爱你，我的心里永远都只有你。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哎呀，这个星期五了啊，心情状态真的不一样。 嗯， 毕竟忙了一周了，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节目开篇就看到那个我们编辑写的文字，我就其实也没有写什么，就是一个天气的情况，我就开心的不行 啊， 就是对，然后天气预报显示明后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对， 你看就是它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然后其实人的需求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我也没有那么高，说我要去吃多么精致的大餐，然后我们可能要过多么精致的生活，它可能只是蓝天白云，有的时候就会让你的心情真的跟起飞。 对，就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立 flag 的事儿，也许我们一瞬间读到他们的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他也会很开心， 对， 至少点了名儿。 对，而且我刚才说，你看这个周末的温度是8度到12度，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温度。你会觉得有点像突然有点就是返回到秋天的感觉， 嗯， 所以我说咱要立的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 flag 啊，你说 就是比方说明年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多一些出行，或者说多一些和自己家人和亲人在一起的机会， 嗯 嗯，如果疫情可控的这个条件下，是不是能够 趁着蓝天白云的好天气，然后带他们出去多出去走走。 对，那不妨我们就从这个周末开始吧，就是近郊游也是可以的。 你这么一说，就人会变很多 啊！这么一说，人就会变很多吗？ 啊，好，不妨定一个闹铃，明天早上九点起，早一点八点吧，起床就出门，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可以走出家门，带着自己的家人，哪怕在家周围附近的公园溜达一圈，都挺好的。 这个前提是家周围得有一个公园。如果 好的， 家周围没有公园，那就楼下的小区里面的这个公园。 这一瞬间感觉路都封死了，那该说什么呢？听歌吧。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就是先定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吧。反正我自己就特懊恼。 哦，你说。 就年初就是许下很多很多的愿景， 嗯， 很多都没有实现， 嗯。 但是你不敢去想，一想就会有的时候会责怪自己， 嗯。 比如我想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年底啊要有一个这个，本来答应大家说有个戏剧，有个话剧，想要自己去努力去实现， 嗯。 然后 大家可能把这事儿忘了。 哦，对对对对。 为什么提出来了呢？ 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 往事不要再提，我们还是用音乐来表达吧。 没有很多的因素啊，但是这个事儿既然记着，那今天就再许一次这个 flag 吧。 嗯，明年希望这个时候老白这个传的一个话剧能够成功，然后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走进这个话剧院买一张票去支持他。 为什么看你那个表情里面隐隐约约带着一些其他的意思？ 什么意思？ 明年这个时候你还会说这句话？我都要加油，加油，加油！ 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 刚才其实我们题里面出过的歌，张强的首部《拖拉机司机》。 嗯，这首歌的感觉特别适合迎接周末， 是的， 氛围感极强， 派对的感觉哈。 嗯， 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好，新年好》，然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也全面开启了。 嗯，时间呢就是在12月1号到31号期间，大家可以登录天天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 嗯，然后 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能打动你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是的，可以为 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另外呢，最近有不少的朋友关注的这个演出啊，普契尼三连剧当中最具意识幽默的贾尼斯基基将于12月3号到4号在国家大剧院爆笑上演。今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啊，然后也是充满戏剧冲突的这个遗产的闹剧。 对，还有一曲动人心弦的《我亲爱的爸爸》。歌剧制作的国家队呢，厚积薄发，精心打造一部好听又好看的歌剧。 对，详情呢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I want to break free. 说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 ，Queen 的歌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次元壁？ 不会，我个人感觉不太会啊。就是因为 Queen 的他的这个经典作品是有生命力的，就是你无论是从哪个时代听，他的切入点都可以是一致和相同的，因为他的那个 bass 就是演绎的那个部分，你可以想象成任何一个场景，就像一个舞者。在扭动自己的身体，跳着很奇怪你看不太懂的舞蹈，但是它极具特点。 反正我每次听 Queen 的歌总会想到冰雪的画面，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声线，整个的编曲，很多歌都会有这样的气质吧。好吧，今天的次元壁啊，我们要穿过去的话必须要先经过一下这首歌。国风歌手银铃和王者荣耀又合作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巨双丝。就是今天又要开黑了啊，知名女主播的摸鱼日常又要开始了。 这首歌是圆梦皮肤巨相思巨双丝的同名主题曲，出一套皮肤就值得专门写一首主题歌吗？ 好横。之前出两款了，然后呢现在最新的这款皮肤其实是专属它里面这个嫦娥这个角色嘛， 蔡文姬。 对，哎，最新的 哦，最新的啊，巨双丝。好， 巨双丝这个名字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苏轼的一首诗。就是和陈树谷聚双花。陈树谷呢其实是苏轼的好朋友。哎呀， 反而显得自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聚霜花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芙蓉花。 对、 啊、 这首诗写的是芙蓉花在深秋的白霜当中独自开放的一个画面，而这款新皮肤呢也做出了芙蓉花的一个意境，就是被动效果是嫦娥被层层的芙蓉花瓣包裹着。一技能，我说这个大家可能就触到盲区了。一技能就是扔出芙蓉花、 哦、 命中之后呢敌人头上会有这个玉兔的标记。 哦， 二技能则是生成两个芙蓉花的法阵，大招是芙蓉花瓣倾泻而出。 哦，就是一听这个就是完全没听明白。没有想到说一款皮肤现在能有这么深厚的古文素养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什么说我们关心哎呦这个产业，或者说未来所谓的有些相对来说现在还有一些远的这种就是元宇宙，就是证明说这个产业之巨大，甚至可以融合太多太多的元素在里面了。 嗯，不妨我们就在这款皮肤之后再记一首诗吧。 苏轼《何陈树谷聚霜花》：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换作聚霜枝未衬，细思却是最遗霜。 长亭的风吹来，像这个波动精灵风扇，又成了河散入烟波。秋霜多饮离合，西林人随马蹄声远过，繁花落月清澈，门也动继续暗香。 听到同样一首歌。

对，你会在那个饭桌上面总会找到那么一两个清醒的朋友，他们看着你荒唐。 哎，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因为说到打脸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特别有一个体会或者是一个体验，就是你可能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一个 flag， 就是减少一些无效的社交。但是呢，当一些对你来说会让你觉得开心的饭局或者是一些邀约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能次次的都推诿。这其实是需要你自己去衡量一件事情，就到底我去吃这顿饭喝这顿酒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只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我能够通过这个饭局能够去对我的工作有些帮助，这其实不是说你要去功利性的完成社交，而是说它是就是在座的人是会对你有启发的，是有帮助的。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你会得到快乐的。如果这两者都没有，那这个社交就是无效的。 对，就像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被邀请到一个饭局当中，然后去 发现谁也不认 识。对，然后那一瞬间你会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 等会儿，别人邀请你，你就变成座上客了，那你这个 就得买单了。 可以啊，对啊， 对啊， 下次请叫上我。 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就得买单了？虽然谁也不认识， 那我能不喝吗？所以说你看你一定会有一个诉求啊。听完了毛不易的这种消愁，我想最大的感受就是就是尽量控制一下，能少喝的时候一定要少喝一点。 好，我们在分享这个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那就是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会在明年的6月26号到7月7号正式举办。而今天呢，是由周笔畅和郑奇源演唱的主题推广曲叫做 Living Out Our Dreams 正式亮相了。这首歌是由梁芒还有申明丽作词，香港音乐人金培达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 对，这首歌里面就是那种特别平和的旋律里面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就是只要坚定心中所想啊，就是就能冲破迷雾，看到胜利的曙光。突然一下觉得励志起来了，有没有？ 大运会， 我们带一些青春的能量啊！毕竟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多少呢，有些让人颓废啊。重新燃起一下自己的梦想吧。 当流星落在海中央，仙桃天巨浪，就像是个真实的梦唤醒能量。 突然世界就不一样，天空长出翅膀， 眼中燃烧自由的火光，点亮心中的方向。 人生浩瀚，能遇见困难才活得勇敢， 冲动不断去打破平凡，变得不简单，超越自己就是极限。 Living out our dreams， 来吧品尝胜利的味道，用一步一步去丈量，梦比天更高。Living out our dreams， 你好，青春出来乍到，乘着梦去飞翔，迎接太阳，和青春同撞， 和世界击掌， 乘风破浪，光芒万丈。遇强则强，锐气不可挡， 要抓住机会飞越巅峰，对天空呐喊， 时刻创造惊喜而狂欢，爱如星光闪，每个成长都是夺冠。 Living out our dreams， 在吗品尝胜利的味道，去丈量，梦比天更高。Living out our dreams， 你好，青春出来乍到，乘着梦去飞翔，迎接太阳，和青春同桌。 听了这个歌，我觉得好像感觉又有一些想法了，或者一些目标了。 嗯， 就是至少我觉得咱们先不说自己的这个话剧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先去好好的看一些别人的音乐剧啊、话剧什么的， 学习一下。 对， 就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走进电影院或者说走进戏剧厅买票那一刻，像是一次打开盲盒的旅程， 是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购买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而这一次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小柯老师， 哦，那天我还写了一段就是特别的感言， 嗯， 就是听他上那个时光音乐会的时候，当时唱那个歌，我觉得啊太戳心了，就是突然一下把你拉进到青春的那个无限的感伤里。我觉得很少有音乐这么简单就让有这样的大的能量。 对， 那我知道说他的其实这个音乐剧的作品啊一直以来都非常的认真，这次更是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是这次这个模式呢，嗯，就是颠覆性的用一种新的购票方式让大家去有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征集一些朋友跟我们加入到这个体验好奇心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一个过程吧。 对，敬请关注娱乐做王牌，然后我们周末的推送以及我们下周的节目啊。 嗯，我们会征集一些朋友跟我们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一起去看现场的话剧，叫做西大中下，讲的是一个走穴的故事 啊，很有意思啊。并且期待的事情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对 啊， 还有哦，现场你可能能听到一些非常经典的当年我们听过那些港台剧的翻唱。 望见你从门前经过时， 我觉得他这个模式特有意思，就是去了以后，我先看，然后我也不花钱。看完以后，如果剧不好，我就不掏钱了，是吗？ 对，假如说你要 看人这胸怀， 嗯，但是有一个难题就来了，比如说你觉得这部剧真的很好，你想付费，但是你付多少呢？ 这个我们得看了才知道。而且我感兴趣的是，对它里面有一点是，你可以看了这个剧以后你不花钱，但是你不能爽约。 嗯， 就如果你零元够了和爽约的话，这个其实就太不靠谱了。 对，你得去到现场。所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74装牌，这两天会有一篇推送，就是来征集大家一起去到西大的这个现场，西大中下，我们重温一下经典，当年80年代那些很流行的经典歌曲。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综合，并祝周末愉快，我是老白。 Hi, 我是艾克， 拜喽， 拜。 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依然还是年少无知的感伤。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里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S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